业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市文字办昨天公布了2017北京文化消费品牌榜，共评选出了文创产品、文化旅游总计5大类50个上榜品牌，其中包括故宫社区 APP、 2017北京马拉松赛、2017北京国际设计周等文化品牌。电影《战狼2》作为2017年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活动内容，被评选为年度特别贡献奖。今年春节期间，全市将广泛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活动，市区两级文化文艺小分队120多项深入各街道乡镇社区村，开展各类演出、送书画、送春联等文化服务近500场次。姜文导演的第6部作品，也是他的民国3部曲的最后一部《邪不压正》，将于今年暑期档公映。昨天出品方发布了首款预告片与海报，预告片只有15秒，姜文、彭于晏、廖凡、周韵、许晴5位江湖儿女纷纷登场，在故都北平演绎了一段飞檐走壁的快意恩仇。根据同名经典游戏改编的动作冒险电影《古墓丽影：缘起之战》确定引进内地，将于3月16号与北美同步公映。女英雄劳拉·克劳夫也将再登大荧幕。曾凭借《丹麦女孩》荣获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的艾丽西亚·维坎德取代安吉丽娜·朱莉扮演这一角色。香港男演员吴彦祖也将在片中奉献进军好莱坞的精彩演出。平昌冬奥会将于本月9号开幕，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高志丹、杨树安和团部成员以及冰壶雪车队昨天抵达平昌，中国代表团将于7号在江陵运动员村举行升旗仪式。昨天2017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揭晓，这是北京科技领域最高荣誉，共195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22项、二等奖51项、三等奖122项，由3城1区完成的成果达到129项，占比达 66%。 获奖成果当中，80后科技工作者参与的成果达到168项。市住建委昨天曝光了24家物业企业因消防隐患被处罚的情况，并将这些情况列入物业管理曝光平台，这也是本市首次曝光物业公司的这类信息。昨天市人力社保局发布北京市各级机关2018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调剂职位表，根据1:5或1:3的面试比例，1180个职位还有4800多个调剂名额。海淀食药监局昨天联合饿了么、百度外卖率先启动了食品安全封签项目，就是在商户出餐之后用统一的封签进行包装，如果送到之后封签有损，用户可以当场拒收。预计到今年6月，上述2家平台可以实现北京商户的全覆盖，而到年底将覆盖全国30个城市。从2016年的敬业福到2017年的 AR 扫福，支付宝的集五福活动已经逐渐成为大家熟悉的新年活动之一。支付宝昨天在北京宣布，将从今天起到大年30晚上继续集五福，今年还增加了新的玩法。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二的固定单元，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客厅这个空间。马上要到春节了，在客厅里面呢，难免要摆一些花束来装点一下我们节日的气氛。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花刊工作室的老朋友来跟我们聊聊花卉在客厅里面这个话题。首先欢迎花刊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阿紫，欢迎阿紫。 哎，大家好，我是阿紫，来自花刊。 嗯，还有一位呢，是我们花刊的花艺师琪琪，欢迎琪琪。 Hello， 大家好，我是琪琪。 嗯，刚才我们三个要去南方过年的人啊，哎，讨论了一下这个在南方过年的，北方的孩子们无法理解的一些生活状况。哎，但是其实去南方过年，我突然想到，南方其实花儿可能会多一些，因为已经立春了嘛。 对对对，现在就是说，我之前有看到最近可能来自于什么四川啊，包括浙江一些地方，大家看到的比较熟悉的腊梅， 嗯， 然后还有一些更早开放的桃花，其实都已经有在开，包括玉兰， 哦， 对对对，南方有一些地方都已经在开了。 那这样说来的话，除了说暖气和过冬的感觉南北方不太一样，真的到了春节的时候，南北方可以来提供在市场上面给我们看到的花卉也会略有不同。 没错，肯定是会略有不同的。因为在北方的话，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只是季节上进入一个立冬啊，进入一个立春，然后呢，从气象学意义上来讲，它其实还不是春天，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北方最早开放的像迎春啊、连翘啊，这些可能都会在接近3月份的时候才会慢慢的开放。嗯，所以北京在北方过年的同志们，大家就会发现依然是非常荒凉的一个春天 啊。真的，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打理起来。 没错 啊，既然说可能户外看不到太多的这个姹紫嫣红，那我们就自己在家里边装点一番。 没错没错，对对对。 好，今天呢，其实每一次阿紫来啊，都会跟我说，我们酒徒实在是放不下，想给大家看的美图实在太多，所以今天我们依然有两条直播帖是在我的微博上面，一条呢是比较倾向于即将到来的很浪漫的一个属于情侣们之间、爱人们之间的一个节日的花束的。 哎， 一个酒徒，还有一个酒徒呢，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喜庆，是给大家春节的一些花卉的建议，提前来看图，或者是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春节，或者是送给爱人、送给家人，你打算用什么样的花的品种？还有朋友看到我们的这个预告里边写了永生花，啊，就说永生花那是什么花？都有什么品种啊？这个永生花的话题，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在春节里面会有一些花材， 会用到永生花的这个，就是把它做成永生花的一个感觉，是可以的。好，今天到客厅啊来看图吧。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看到我们的两个直播帖啊，可以直接下方给我们留言。同时呢啊，记得了，今天我们两位来自花刊的花艺师都准备好了回答大家各种各样的问题了。所以关于我们在即将到来的两个节日，我们要怎么来准备在家里面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的花卉呢？有问题也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给我们留言。好，我们首先要来说一说这个情侣之间啊，哎呀，即将到，其实今年真的是在除夕之前嘛，啊，这 属于双节， 对，就是连续啊，对，真的是连续过节。当然，有一些人可能要摸一摸自己的荷包啊，啊，怎么办？肉疼的感觉。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其实送花这件事情，包括给自己家里面准备年宵的花材，也是要买对的，不一定是选贵的 这 件事情。情侣之间了，那肯定红玫瑰是少不了的。那我不知道除了玫瑰之外，作为花艺师你们一般会怎么建议大家？ 其实一般来讲我们会说玫瑰花，上次我记得我们也有说过，就是玫瑰花可能基本上是属于中国人民心中唯一重要的可以送给女性的花， 代表爱情。 而且其中有一个特别品特别出挑的品种，就叫做红玫瑰。好像大家觉得这个玫瑰换一个颜色之后可能都不认识它了。但其实呢，就是我其实也有看到说像大部分的鲜花它的这个所谓的花语，它所表达的意义都是非常美好的。所以玫瑰一定是爱情的象征。那很多人是说，哎呀，这个玫瑰花非常的娇嫩，非常美丽，但是呢它的花期很短啊，尤其在我们北方这个很炎热的室内，可能3到5天基本上这个美丽的玫瑰就会凋谢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哎，那我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做一个比较懒的选择，它很好，但是呢又不需要我很精心的去照料它，又能呈现一个特别美的状态。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永生花也就是在这样一种怎么讲，也是其实需求之下来诞生的。 哦，就是大家觉得说玫瑰好，然后又喜欢，寓意也非常好，又很浪漫，但这个浪漫呢爱情不能凋谢。 没错， 爱情凋零了。而且这个感觉好像我送了你一大束的这个象征我心意的花，结果没两三天就都败了。 对， 就有一点爱情保鲜期太短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会有永生花。今天我们在第一组图片当中，就是那个很多的花都像放在酒瓶里边一样的那一组，都是永生花吗？ 对， 那个都是永生花。 这酒图当中的，包括那个花盒里面的。 是的，包括那个花盒里面全部都是永生花。 但是看起来很新鲜啊。 因为它们都是鲜花制成的，其实， 那好，我们分两个步骤说一下，一个是永生花，待会儿大家肯定很好奇啊，就是什么样的花可以做成永生花，然后我收到了以后还要不要打理啊？是还需不需要像鲜花一样打理？肯定比鲜花要简单啊，但是怎么打理？第二个呢，是我们先问问这个花瓶是怎么回事吧，就是为什么会想到就是把这个花永生花放在一个像酒瓶一样的这个形状里面去。 其实我们当时就是在选择的时候呢有好多个想法，其中有一个就是因为今年的特殊性嘛，然后很多人可能说不能在一起，两个人不能在一起，然后我们会说用这种像漂流瓶的一个这样，或者许愿瓶的这样一个想法吧，然后我们所以把它做到了一个瓶子里。这样 我没有看到实物啊，其实它就是瓶子给结了一半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它这个花器本身就是一个刚才琪琪这边也说了，我们很觉得它像一个许愿瓶，也像一个漂流瓶。当然可能第一眼看起来也会像一个酒瓶，那这个寓意是说在爱情当中我们都希望长长久久。还有一点，我们在这里有个小心机，就是因为它像一个酒瓶，所以这款礼物我们觉得不仅仅适合男生送给女孩子，其实女孩子也可以送给自己心仪的男士。 送你一瓶酒。 对， 这就代表我的心意。怎么办？突然很想唱《黑凤梨》这就代表了我的心意啊、那这个，这个酒里边啊，这个漂流瓶里边，我们就会看到有不同颜色的玫瑰就出现了啊，有粉色，有蓝色，有正红色。那这些都是玫瑰的不同的品种吗？ 其实它是这样的，永生花的制作，它在制作的时候，它会把玫瑰原来最开始的那个颜色会全都去掉，会用，然后会通过一些手段把它原来的颜色全都去掉之后，再染上新的颜色。 哦，所以永生花就是颜色会比鲜花更多样， 对， 可以更百变一些， 是的， 这我想起来，我原来看到一朵，就是那某个品牌出的一大朵的，你知道吗？那个就，但是它是七彩的啊，彩色的。当时我还在想，我说培育一个这样的花得有多麻烦呀？难道每一次它到不同的生长的阶段，都给它滴上不同的颜色颜料，让它这样啊？现在想一想，它是在制作永生花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原来的颜色给去掉了。 对，是的。 永生花它其实制作是一个还挺高科技的手段。首先就是它会去选择同类花当中，比如说啊，我们一般来讲也不是所有的鲜花都可以去做成这个永生花，它有一些品种的要求，比如像我们常见的玫瑰、绣球啊，还有康乃馨，还有蝴蝶兰这样一些花材呢，它在选择的过程中，它首先会去选择这一类别当中花型最好、最漂亮的花。而且会在它们一个绽放到最好的时候，对，然后把它采摘下来之后会进行高科技的脱水啊、干燥啊，包括刚才说到的脱色，然后再来染色，这样预处理。所以我们确实会看到，你们说哎，其实自然界中很少蓝色的花，但是我们会有很多像蓝色啊，或者说是各种程度的紫色，甚至于绿色、黑色这样的永生花出现。 第一是对于花的品种确实还是有一些选择的，不是说所有的都可以做成永生花。而再一个就是要在盛花期， 对， 哇，开的最灿烂的时候，而且就保持， 没错，对， 这又回归到了送永生花的一个寓意了。 对， 除了说啊，咱们爱情保鲜，咱们友情一直在长久以外，它这个盛放的状态也会很喜欢啊，就是你看，就是开到了最好的时候了啊，咱俩现在就在最好的时候， 没错， 哎呀，好想送，对，还有，这个。有人说啊，那夏夏你在就是即将到来的这个啊14号的节日，你期望收到什么样的花？其实永生花挺好的，刚才听他俩安利一番，我对永生花的有了新的认识，而且我觉得真的很美。 对，是 刚才那个漂流瓶的寓意也特别好啊。还有人说，哎呀，这个即将到来的某个节日就是我本人的生日啊，生日啊。那你不是很亏吗？这每年只能收集一份礼物，我们都可以收两份呢。他说：“哎呀，不知道家里面那个没心没肺的司令会不会送我一朵或者一束花呢？期待中，点点点。你写到这儿了，你就想他看见呗，对不对？我还帮你念出来，就是提醒他啊，再一次提醒。夜路无声也说好看啊。还有人，我是紫竹说，说自己可以在家 DIY 吗？总觉得买的没有自己做的情感表达那么深刻。”是这样，永生花可能不太能够自己做，对不 对？ 因为它有脱水的科技啊什么的。但是我知道你说的意思，花束当然没有问题，你可以用选择你喜欢的花材自己在家。 对，是的，是的， 扎成你想要样的样子啊，这个可以 DIY。好，继续说一下这个永生花。永生花，我们甭管它用什么样的花器来盛装，像我们给大家的酒图当中有花盒啊，有许愿瓶、漂流瓶、酒瓶啊这样的造型的花器。那么这个花器，它是因为放在里面，是说像我们原来可能鲜花要放花泥，永生花还需要吗？ 需要 啊，也需要。 对对对，永生花也是需要的。就是如果大家曾经收到过，或者你可以在即将到来的14号的时候试图去收这么一款花礼的话，你会去看一下。永生花它， 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正常的鲜花大家会发现就花枝很长，但是我们的永生花其实花枝会很短。 嗯， 所以呢，但我们会把它进行一个固定，固定这个时候呢是用的类似于一个花泥，但它是另外一种质地的花泥，不需要浸过水。 嗯， 然后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可能会用一些胶啊，或者说是其他的，包括一些铁丝啊，各种手段去将它固定在上面，对，也是把它整体去做一个造型。 嗯， 所以其实大家看到的永生花，它的大家会觉得价格不菲，那这个价格不菲一方面是说它本身的制作成本很高，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当它从一个花材变成一个花艺作品的过程当中，对我们花艺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其实有时候会说很娇弱的一朵花，但是它可能很容易碎，你在拿它的时候也是有比较特殊的一个手法，要轻拿轻放，包括储存的过程啊这些。因此呢，我们固定完以后按照我们想让它表现的方法呈现给大家，也确实可以去呈现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花盒，酒瓶，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花束 啊。永生花也可以变成花束， 可以可以都可以。 那永生花如果收到了之后啊，我是收货方，收到了之后它肯定是比鲜花要好保存好打理，但也一定要打理对吗？不是说我搁在那儿它真的就会永生。 永生花一般是因为它是有一个干燥的过程嘛，所以就是它最好放在一个比较干燥一点的环境里，不要就是让它去受到潮湿啊这种，然后它就会有一些变化了。对，所以说就是对平时的时候打理可能就是别让它太落灰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如果说就是每年你需要打理它一下的时候，就用吹风机啊，然后用小小的小风把它上面的灰尘吹掉就 OK 了。 啊，这 对 对， 把灰尘吹掉。 对， 哦，我原来以为就是比方说可能像我们买回来的某些东西需要用干布去擦一下或者怎么样，这个也不要啊，就是非常小的风力 因为 去吹一下这个花。 因为它的每一朵花它那个缝隙应该不是那种用抹布啊或者什么能擦到的。哦，对，所以就是用小吹风机给它吹一下就好。 永生花的保存秘籍第一点就是要保持你周围环境的干燥。 对 对 啊，它比较怕潮。 对，不要把它扔到水里去。 说来吧，我们焕发生机。 对对对，这跟鲜花完全是相反的。 不要想着说给它来点水焕发生机啊，一定要保持环境的干燥。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落灰了啊，简单就拿小吹风。最小的风力啊， 对对， 轻轻的冷风轻轻的吹一下。一般来说那在这样的保存条件下永生花的这种花盒可以保持多长时间？ 正常来说其实它虽然说是永生花，但是它的颜色的固定在3年之内是 OK 的，但是它形态在3年之后应该也不会变化。但是只是可能颜色上就会略逊于最开始刚买回来的时候 啊，还是会有一点褪色的一个感觉。 对，尤其是如果你放在光照比较强的那种环境中，它褪色的速度可能就会加快。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还没有踏入花艺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也曾经收到过一盒永生花，然后我记得最开始收到的时候那个永生花的颜色好像是金色或者是茶色的。然后就是因为可能保管不是很恰当吧，就是随便放啊，然后包括强光然后日光照之后，我突然有一天发现它的颜色好像就变白了。 哦， 对 对， 哦，就是也不能太强光照射。好啊，这个基本上3年左右的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啊，如果你护理的得当。果然你看鲜花3天就凋零了。对，也是如果说希望你们的爱情友情啊，家庭中间的成员们之间的关系能够一直很甜蜜啊，很温馨，其实永生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它打理起来相对简单。 没错 啊，然后呢又可以啊长达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还有人给我发了一个图啊，说这是以前给媳妇儿买的，今年买点啥呢？你看这就很头疼了。我们下半时段会给你一些全新的选择，好不好？上半时段虽然这个永生花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全新的选择，下半段呢，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第二组酒图当中的年宵的花材啊，到了春节的时候很喜庆，这些花材都是什么样的品种啊？特别适合冬天，也特别适合在家里面来摆放的。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稍后见。

对对对，都是鲜花。 哦， 图片里面大家看到的全部都是鲜花，虽然其中有一些看起来可能不太像鲜花， 就是干枝。 对对对 啊，那样的感觉啊，但其实它都是鲜花。所以啊，今天大家想要来看一下，我们给大家一共带了两组的九图啊，一组全部都是永生花，一组都是鲜花，不管你喜欢哪一种啊，今天都可以先来看图，然后呢向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咨询一下，说哎，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品种，或者永生花更适合我还是鲜花更适合我啊，看你的用途，以及呢也欢迎大家踊跃的投稿，你们以前都给媳妇儿买过什么样的花啊，像刚才那个紫竹给我们投稿的这个在微博上面跟我们互动和看图的方式很简单，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还有人说哎呀，这个就是永生花的漂流瓶啊，可以用前几期我们有一个嘉宾介绍过甜酒啊，他就可以用那个做永生花，也很漂亮。但是我们是不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花器的问题？其实这个虽然说是漂流瓶和酒瓶的形状，但其实本身并不是。 没错，它是专门特制的这个类型的，大家把它理解成是一种特制的花瓶就好了。 对，特制的花瓶，不是说像我们自己在家，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建议过，就是比方说你喝完酸奶啊，或者是有一些奶茶的瓶子。好看的没问题，你可以留下来。 对，这些都很容易实现。但如果大家要把一个啤酒瓶或者是红酒瓶从中间剖开的话，觉得安全系数没有保障。 对，而且你怎么保证那个切面特别平整？ 没错，没错，对。 啊，所以这个很好寓意的漂流瓶、酒瓶做成的这个永生花，它还是一个特殊的花瓶，好不好？只是一个有造型的花瓶。但你的建议特别好，你如果真的买了那个甜酒呢，回头也可以把瓶子洗干净，然后直接做一个花器。 对。对，直接 插花 就好了，插花很漂亮。 我自己喜欢喝奶茶，所以我们家会有很多奶茶瓶。 也可以呀、啊。 对，然后让妈妈给她织一个小毛衣，是吧？就套在外面。 哇，太温暖了。 对，就这花瓶比我温暖了。说，对，好，还有更多的想要问到说，春节的花材我们可以有哪些啊？比方说冬天比较好养活的一些花，我们马上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看图的方式再说一遍，互动的方式都是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刚才说到的更多还是说送情侣啊，送爱人。那接下来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到了冬天的时候，尤其春节啊，很多人就想喜庆一点。年宵花材，阿紫和琪琪有什么样的推荐呢？ 其实很简单的一点是说，我们中国人吧，尤其在过年的时候特别喜欢红色，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款主要推荐的年宵花材都是红色的，非常喜庆，基本上就是你看见了就觉得呀，马上要过年了，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另外呢，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两种花材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像我们上一节提到的说玫瑰可能花期很短，它们呢花期都非常长，基本上可以陪你度过整个春节假期都没有问题。对， 哦，就是一周到两周的时间。 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我们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两种花材， 具体的品种。 对对对， 一般的话，我们今天介绍这两种花材，一个叫冬青，然后另外一个叫银鸭柳。对，然后冬青呢，它其实是一个，它属于进口的吧，就是它叫北美冬青，它原产自美国吧。然后因为它的果期非常长，它整个是要观果的，它的果期非常长，然后而且它一簇一簇的全都是红色的果子，非常耐看，非常好看，又非常喜庆。然后它一般会果子会一直就是生长到4到8个月这种，所以我们就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可能家里面会放一盆，就是盆栽也好啊，或者是自己的那种，就是插到花瓶里的那种瓶插也好，这种对。然后呢，因为渐渐的，就是国人非常喜欢这种喜庆的红色嘛，然后果子又多，感觉寓意又好，所以对，而且它的花语也非常好，是说是生命的延续嘛，所以就在冬天的时候或者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喜欢在家里啊摆一些，然后看着特别的喜庆这种。 冬青啊， 对， 北美冬青，可能很多地方叫这个名字。其实冬天的冬啊，青就是青草的青， 没错，对，冬青 这个名字。但是就是其实大家看远图有点像腊梅，就是有点像那个干梅花的那种花苞， 会像，对，但 它其实是花果， 它其实就是红色的小果实，一串一串的。 对， 嗯嗯 啊，这个点开大图，大家能看清楚，它是红色的那小红果儿的感觉啊。前三张更明显一些，大家可以点开放大图来看一看。今天呢，在微博上面搜主持人江夏，你就可以看图了啊。这个盆栽，你看第一个就是它确实还给它一些土，可以继续让它生长。 是的， 它会在这个盆栽里面，它会继续的。长高吗？长多？ 它是一个真正的植物啊，它当然会长。 那我们就得修剪咯。 是这样的，但是因为它其实更适合在那个肥沃的大土地里面生长。 啊、对，这样很慢。 对 对, 对，会很慢。 长得不明显。 它毕竟是一种树木吧，就是就是大地里面我们看这种树、 哦， 对，所以在家里那种盆栽，它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我们需要，在就是过年之后啊，果期过了之后啊，慢慢它长得更大之后，要再到院子里。 对，因为它其实是属于乔木。 哦、oh. ， 对，就是一种很大，真的是树的品种。对，所以我们其实会建议大家说，因为如果是你把真的把它种在盆里的话，咱们还要给它施肥啊，啊，什么浇水啊， mm. 然后包括其实它对环境的一个适应也很重要。所以比较简单的话，像我们在过节的时候，只是家里增添一些。节日气氛的话，我们可以更方便的去选择这个冬青的鲜切花。 对， 然后直接把它插在花瓶里面， 就是我们图二图三那个样子了。 对， 基本上其实就是有点像，为什么我说像那个梅花的干枝呢？就是我们的梅花其实也是啊，你把它稍稍的做一些处理，它放在花瓶里面很好看，它又不需要水啊什么的，就可以保持很长时间。 对，因为它可能你觉得它像梅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没有叶子。 哎，对，就是它的果实特别像花苞， 没错没错 啊。那这个但实际上我们家插过这个腊梅的干枝，所以它是真的不需要水的。但是我看到你图二里边这个有猫咪的这一张啊，它还是冬青还是需要水的。 对，它还是会需要一些水分在里面。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讲可以维持15天左右，它还是一个叫鲜果的这种很红，然后颜色看起来非常饱满。但是当你慢慢的过了时间再长，20天一个月以后，它这个颜，它说实话就是说这个果实它其实会慢慢枯萎。但是它基本上会保持这个样子不动，然后颜色会变深，然后这种时候呢咱们就可以不插水了，把它作为一个干花来保存。 那差不多得一两周之后了。 对对对， 然后你就再看它的形态吧，就是觉得不好看了就可以扔掉了，这样子。 是， 它确实是果实。 对，它是果实。 果实。 这确实寓意特别好。 没错 啊， 没错， 你看就又红红火火，然后果实又很多啊，就象征着哎，这来年又是很有收获的一年。所以冬青，哎，推荐给大家这个年宵的花材啊，不管是给它栽在。盆子里， 对，还是插在水里。 对，这个插在水里的原则也跟我们之前说到的鲜花原则差不多，比方说几天一换或者每天一换这样子。 对，它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它因为没有鲜花那么娇嫩，所以我们可能不需要每天去给它剪枝啊。说到剪枝的话，大家会发现这个冬青的枝可能非常难剪，因为它非常 硬，它是 硬，对对对，它 是 树，非常硬，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每天去帮它剪，可能三五天左右的时候帮它去换一点水，然后稍微剪一下根就可以了。 三五天还是得剪一下。 对，最好是剪一下，如果实在是家中这个没有专门的花艺剪刀，发现对它无能为力的话，那咱们也可以不去剪它。 保存一个春节假期肯定是没有问题。 对，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很红火，看起来寓意又很好的冬青，作为年宵的花材推荐给大家啊，在春节的时候摆在客厅里面，看多喜庆啊。这个红色真的是中国人很喜欢的颜色。 对，而且它这个红非常正，其实它是有一些发一些带一些橙色，所以是很亮的那种红色，它不会是那种暗红色。 明白。其实就你看，我们不管是用灰色的给它打底，还是白色打底，都会让客厅里面的这个颜色蹭的一下，感觉好像整个亮堂 起 来了。 对对，没错，是这样。 自带反光是不是？它照在上面自带反光。对，而且如果阳光洒在上面也是啊，就它本身红色偏橙一点的那种，很正很。 啊， 对，是， 就自带闪光的红啊。冬青推荐给大家哦，来看图，赶快的，还不认识它，或者是怕买错，以及不知道怎么来装点。我们今天的图片里面啊，在第二组啊，我说年宵花材的这一组的九图当中，前三张都会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推荐。但是我们后面，比方说四五。这个红色还是冬青吗？第四个好像还是。 对，第四个还是冬青。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图片里面其实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选择，前面三张是一个咱们单独的来只插置这个冬青， 嗯， 然后第四张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花艺师来帮大家打造出一个造型， 嗯， 你们会发现它更像一盆花放在桌子上，放在家里餐厅的桌子上会非常适合。 那到了第五张这个红色就是 换，我们就换品种了。 嗯，好，我们要换品种了。哎，这个冬青的新鲜度只能维持四张图片。 对， 给大家更多选择吧。 没错没错，也是给大家另外一种选择。因为其实这个冬青的话，可能如果稍微对这个鲜花或者是冬青冬季这些花材有些了解，就会发现它这个北美冬青的价格非常高昂。对，它是价格不菲的，所以可能我们从第五张图开始就会给大家介绍另外一种更加平易近人我们本土产的一种很好的年宵花。 哦，那这个冬青现在在市面上面，比如说我们以图二这看起来好像就两只，对不对？ 对，两只。 它大概会是市场价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给大家一个区间参考吧。 嗯，这个冬青因为它其实会它的价格相关程度，一个是每年咱们从西方的12月份开始，到新年，然后到中国这个传统的农历年，它都是一个它自己消费的旺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价格也是会跟它这个花枝的高低直接相关，这可能是越高就会越贵。 哦， 对，越长就会越贵。基本上这样一支冬青的大家能看到一般在市面上零售价应该是要接近百元的 啊，一只。 对对对， 其实也还挺划算的。你说两只不就200块钱？ 它花期很长。 嗯，对啊，如果说你这一个春节假期10天吧， 嗯 啊，你如果按照正常的那种花束的话，起码得换两个不同的，对吧？ 对， 你买一个也一个花束也得200-300，但是其实冬青因为它花期长，而且这个寓意啊，对，所以其实还是挺划算的。作为年宵花材来说，想要看图，想要给我们留言讨论一下年宵花材，春节的时候都买一些什么样的花，花期又比较久，然后又比较划算呢，摆在家里面又很喜庆美观啊。微博来看图，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看到图片，同时呢下方就可以直接来给我们留言了。嗯，接下来说说这个本土的啊，相对来说价格更划算的花材。 对，然后第二种呢，我们会介绍一种叫银柳，我们一般会叫它银芽柳。 嗯， 然后为什么说，但是它其实为什么叫银芽柳呢？因为首先第一，它的那个上面的那个小豆豆，它是它的芽。所以说对对，所以说它是 那个红色蓝色那个， 对对，所以说它叫它是观芽的植物。我们是看它点上那个小豆豆，它是毛茸茸的。 嗯， 对。然后其次呢，为什么叫银芽柳呢？为什么说到银色呢？因为它原本的颜色是银色的。对，原本的颜色是银色的。 哦， 我们在市面上会看到五彩缤纷的，对，蓝色啊红色啊这种。但它都是后期经过人工处理的，所以才会变成那种颜色。然后而且因为呢银芽柳它的名字中有一个银字，大家会就是中国人会觉得说是一种招财进宝的意思。 嗯， 所以说非常喜欢用银芽柳，而且红色的也非常讨喜。 嗯， 是这种。 银芽柳原来它这个颜色也都是坐上去的。 对，其实你们大家会看到，我们如果看到微博的话，可以去看微博第九张图。 嗯， 这个图呢基本上是一个接近于它本色图片，它本身就是银色的。 对， 嗯， 哦，我以为这不是主色是蓝色。 这个上面可能它有一些部分是染过了蓝色。 啊， 对， 啊， 但是有一些还能看到它是银色的。 哦， 对，所以它基本上也是一种就是花期非常长，它可以插很长很长时间。而且我们拿到的时候它也没有叶子嘛，但是如果把它插在水里，然后温度适宜的话，它就会开始慢慢的发芽长叶子。 那刚才我们给它涂上了红色的部分，蹭一下就打开了吗？ 这个牙哦，这个我们并不想看到它打开的样子，就是这个，因为你给它处理成这个不同的颜色或者怎么样，它是真的会开花吗？ 不会不会， 哦、 对，它在 水里再生长会是什么状态？ 它继续生长的时候，它那个就是它的本身的颜色不是银色的嘛？ 嗯， 然后因为它现在先期把它上面做人工处理之后是红色的了，然后所以会在那个红色的牙上，那个牙会变得越来越大，就是它是圆滚滚的越来越。越大，然后上面会露出白白的小脑袋， 就像春节之前和之后的我们的区别，是不是？就我们各自的脸的区别。春节之前小一点， 慢慢 对不对？春节之后，哎，这个看着它吸收水分以后也会哦，所以它并不会绽开，它只会多一些银色的部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不会绽开。 哦哦，这个很可爱。那这个银牙柳，它是就是我们中国自己产的，所以价格会相对便宜一些， 对，比较常见， 嗯， 比较亲民， 是一定要放在水里吗？它可以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冬青，也就是在比较干燥的时候也能放置一段时间， 可以可以放置一段时间， 嗯， 这两种植物都属于生命很顽强的，嗯， 就是比较如果忘记放水或者懒得换水的那个状态，它在干燥的时候也可以放置一段时间， 对，可以放置一段时间，它不会像其他的像玫瑰啊，我们之前提过的洋桔梗这些花，嗯，你可能今天忘了给它换水，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好的，晚上回来， 啊， 脑袋就耷拉下来了， 对对对，而且可能就会黄了， 对，然后银牙柳和冬青不会这样对大家的，很坚强 很坚强啊，这个花期要特别长，而且比较易保存易打理，嗯，这真的是在春节的时候比较适合大家， 没错，嗯，没错。 那银牙柳它一般现在在市面上面还是比如因为到了春节嘛，所以这个它把它做成红色的会居多， 对，是的， 嗯，还有其他的颜色会比较常见，银牙柳来搭配喜庆的感觉，或者跟别的花材相搭配， 一般来讲，因为银牙柳它其实集中上市的时间也是这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因为临近我们农历春节，所以大家能看到最多的颜色应该就是红色，除此之外就是它的本色的银色和一些蓝色，但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这个时候嘛，肯定会选择红色来搭配， 嗯， 但如果个人比如说根据家具的风格啊，家里的整体装修的色彩，咱们也可以选择其他颜色，可能就是节日气氛没有那么浓厚啦， 嗯，但是又是别样的一种感觉， 没错没错，对， 像九图当中的那个有一点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蓝色，我觉得就还蛮清新的 啊，会会会， 嗯， 其实它基本上可能在最开始染制的时候它的颜色都会相对比较深，但是咱们随着插制时间，刚才咱们这边那个琪琪也有说，就是会慢慢的花苞变大的时候它的颜色慢慢也会变浅， 嗯， 会慢慢显露出它本身的银色， 哦，那这个像冬青银牙柳，嗯，啊，这个一般来说都是要修剪这个花枝的，刚才我们说到 了，对，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说冬青如果你实在是不能修剪的话也可以不剪，其实银牙柳基本上也是， 嗯， 就是它们基本上说是一种本身就算是干了，它可能在你现在目前肉眼能看到的状态下都可以保存很久 啊，好啊，今天我们除了给大家推荐了浪漫的永生花啊，作为我们的节日礼物之外呢，还有就是推荐给大家两种年宵的花材，冬青和银牙柳，节目结束之后可以继续的在微博主持人江夏的微博上面来看图，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谢谢两位嘉宾，明天见咯。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